去到了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你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太河、傲将军、Azuna，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喂，大家好，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又系阿拉 一开集就挞 Q 啦，柏原太河。 点解会一开集挞 Q？ 因为我有少少唔舒服嘅，有少感冒。 佢喺度含紧嘢，大家好，敖将军。 系，我系阿 Zuna。 咁咧，我哋今集咧又会有强劲嘉宾啊，集集都咁犀利嘅。我哋咧有 Shadow， 你好。 诶，你好，你好。 咁咧、，Shadow 即系如果大家上网睇开文咧，都应该睇过佢嘅文章噶啦。咁佢个 page 咧。又好 Q 多個 like 嘅，二萬一嘅而家。 哇！你啲葡萄未出曬嚟喎。 唉，唔好講啦。喂，阿Sunna，你個 page 幾多人啊？ 唉，唔好提啦，頂你。 係咯，唉，我就唔敢開 page， 一眼就得42个人 like， 咁唔係太好啦。咁，喂，咁先問阿 Shadow 啊，咁你而家係一個學生嚟啊，咁啊幾時開始上網寫文章咧？ 我係。考完公開試之後，即係不嬲有 keep 開寫嘅習慣嘅，咁發覺周圍啲 friend 都有 like， 咁又追開我啲文，咁就不如索性搞個 formal 啲嘅 page， 咁就考完試就開始搞 了、哦。我想問翻你嗰個公開試係邊一隻咧 ？DSE。 哇、哦 哦！咦，拍完睇好似唔係好明咩叫 DSE 喎、 啊？係咯 ，DSE 全咩咩？ 我真係唔知喎、啊。 我其實呢個問題想問好耐，成日啲人都話 DSE， 但係 DSE 全咩咩？係即係我呢啲，因為我畢業好多年嘅啦，係我唔知。 唔知咩 examination？ 肯定係有 examination 呢個字。 我第一次唔記得播咩 ？S 號啦，當係。喂，咁點解叫 shadow 咧 ？shadow 即係一來係想型少少嘅，咁影就覺得。我自己覺得好型嘅咁樣，因為第二就覺得寫嘢係反映緊你內心某啲嘢，咁即係嗰啲嘢係平時你唔會睇到噶嘛，就好似有啲陰影咁樣。但我又唔中意嗰啲中文名，就變咗又可以想個有意思係反映一啲嘢出嚟，所以就用咗 Shadow 呢個英文名而唔係中文名咁樣。 哦，即係啲咩假港女就唔係太好啦，咁係嘛？ 同埋可能敖將軍都麻麻地，會變咗傲嬌將軍咁樣咯。 唔係傲將嗱，講咗傲將軍先，呢樣嘢唔未關嘉賓事，但係我一定要講少少。 唔係佢要澄清，如果唔係咧，譬如大學佢人生嘅安全。 話説咧，即係我前排我去，即係我本身我翻工啊嘛，即係寫嘢當然唔可以當飯食啦，係咪？跟住之後咁我翻工嘅時候，咁我去啲客嘅現場嗰度啦，咁去客嗰度突然間 唔係咩客先？你講下你個工作先， 係咯， 即係如果你係夜晚深夜嚇出嚟慰藉啲女士嘅咁， 之後識你咁咪大件事啦，係咪？ 欣客， 總之見到欣客啦，就係因為我係做呢一個從事呢一個家具啊、室內設計啊相關嘅行業嘅， 即係床啊嗰啲咁樣嘅 辦公室嘅， 辦公室床上辦公嘅。 如果你喺呢一個 office 上面有床嘅話，你都可以問我買。 OK， 咁但係當然就即係。冇乜款式俾你揀啊，係咪？咁但係咧，嗱，講翻個重點，重點就係、是、當我做緊嘢嘅時候，突然間有條友走過嚟同我講：，啊，我想問下咧，你係咪敖將軍？跟住咗我，當然我心即係嚟一嚟啦，係咪？即係首先我第一件事，我就諗緊我自己人身安全先，因為我望一望附近都幾多人啦，係咪？ 通常尋仇都係呢啲噶嘛。 唔係最緊要第一件事，望下佢手有冇戒刀先，即係你唔好打中我。 戒刀都危險。 你明唔明白？你唔好開槍打中我啊嘛，係咪先？我唔知打唔打中噶嘛。跟住然之後見到已經冇戒刀喎，然之後我就問佢：我其實就唔係敖將軍，但係點解？我點解你會覺得我係敖將軍咧？當然我真係想。爆粗咁問佢啦，係咪？但我梗係 你老尾啊！ 我禮貌問佢點解你會覺得我係敖將軍呢？咁樣跟住之後佢話冇啊，喺敖將軍個 page 度咧，成日都見到你嘅樣。我話唔係啩？ 真係咁？ 我真係咁。 好乸嘅 敖將軍就係啦，我敖將軍佢就唔出樣啫。咁我同佢一齊做節目，咁所以咧寫佢有時都會擺一啲相俾阿面，跟住之後擺我樣上去咁解嘅啫。咁我就唔係敖將軍嚟嘅。 所以如果大家呢，即係如果想點敖將軍相呢，就千祈唔好去敖將軍個 page 嗰度，因為敖將軍個 page 冇佢樣嘅。 即係我就冇 page 嘅。 係啦。 我個 Facebook account 呢就冇 upload 嘅。 咁即係變咗嚟講話，喺佢 Facebook 度見到個樣嗰啲人呢，嗰啲見得到樣嗰啲就全部都唔係敖將軍嚟嘅。 我都唔係敖將軍嚟嘅 ,ok。 千祈唔好搞點錯相，即係要尋仇嘅就揾佢。係啦。嚟買嘢揾我。 買咩揾你 買家私就揾我。 我床上用品都可以揾你啊。 買總之買 office furniture 可以揾我。跟住之後但係呢點上就揾敖將軍。千祈唔好搞錯。係啦敖兄你可以繼續。 真係咁我好少得罪人嘅。得罪親嗰啲都唔係人嚟㗎。 嘩咁咪仲危險囉。 咁仲驚。係咪我冇養貓係咪 嗯。 啊即係好繼續啦我依家。 喂咁好啦我哋返返去嘉賓度先。咁我見到你12年11月開咗個 Facebook page 話即係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咁嗰時點解係用一個 page 嘅形式唔係上即係譬如高登啊嗰啲寫文嘅呢 因為事實上在我搞這個 Shadow Page 之前我有整另一個的就是用我自己真名添的但那個呢就是一個畫圖做設計就是 share 出來的而已 是 那為什麼說我覺得只是給自己看就是要做一個公開要做一個 page 出來而不是給自己看那麼簡單我覺得就是你寫出來無謂浪費了不是索性整個 page 還有那時候好像開始流行這個風氣因為跟埋我試一下、 哦、那時候都流行上高登的是吧 高登流行咗好耐㗎喇。 好耐㗎喇。 我諗佢讀緊小學嘅時候已經流行緊 㗎咁點解會揀 Facebook 呢個平台呢 咁可唔可以話我冇上高登㗎 可以我都冇上㗎。 我都冇㗎。 呢個 得一個關事嘅啫嘛。 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你冇用 Facebook 嘅咁我驚驚地呀係咪你話俾我聽你冇上高登其實都好正常嘅啫。 咁冇用高登咁咪用 Facebook 囉同埋 Facebook 係多人用㗎嘛都好正常我覺得。 咁啊高登多唔多 咁 Facebook 實多人用過高登嘅。問啊嘛。 我想 trap 下你啫。ok, 咁啊嗱見到你玩 Facebook 玩咗呢個 page 玩咗差唔多兩年啦咁佢啊間中都會改版啊咁會唔會令到你即係寫文啊或者 share 嗰陣時候有啲咩問題或者呃唔到咁多 like 呢 會啊因為佢而家改咗之後佢好似係話得唔知幾個 percent 嘅人會自然睇到嘛變咗我自己嘅方法就係要勤啲寫文即係嗰陣時我一開始其實係好勤力寫嘅即係唔好理嗰啲質素先啦就好勤力寫咁 keep 住啲人會睇咁就嗰啲 like 就真係升得好快嘅但係跟住嗰年就真係開始越嚟越多嘢咗發覺咁就懶咗同埋自己咁就發覺唔得啦跟住到最後期改咗版之後就發覺咦唔係喎即係升得好慢好慢嘅時候就發覺不如唔好理咁多啦寫住先啦咩都寫咁樣每日最好寫一篇咁樣 keep 住啲人睇。 每日一篇。 哇每日一王真係好難度。每日出一次都唔容易㗎喎。點樣可以 keep 得住呢 咁 做多啲運動啦。 易有易做難有難做嘅。 咁易做點做 易做啲通常可以係畫圖呀或者一兩句嘢咁咪 ok 啦咁唔需要寫咁長㗎同埋你即係你自己題材都冇咁多啦其實。 嗯。 係。咁講起題材呢咁啊見你通常都係寫啲學生啦或者啲校園生活啦或者流行嗰啲時事啊歌曲啊都有寫㗎喎。咁係即係你自己留意開即係都係一類所以寫返啦又或係即係都會有市場嘅考慮呢 我唔通常寫返我唔係因為市場我真係覺得睇咗嗰樣嘢咁有啲嘢覺得想寫出嚟咁咪先記低跟住得閒先再寫返出嚟好少話會特登為咗個市場而寫 但係睇文呢真係好啱個市場喎即係每一 佢咁樣講就啱啦即係因為佢頭先話即係呢樣嘢係佢接觸過或者睇過先至會寫嘛係咪先咁我哋想問下你一篇文嘅意見係啦咁我好將軍麻煩你讀一讀篇文嘅題目俾大家各位聽眾聽一聽 題目呢個就真係叫咩月經嘅文章成日都俾人翻炒翻出嚟就大學從聖人到聖人第一個聖呢就係、讀聖言書嘅聖第二個聖呢就係浴火街頭嗰個聖咁就從 A0 到 O1,O2,O3 係啦 咁啊我哋即係喺 Facebook page 就見到啦亦都喺富人媒體睇到嘅就係2013年2月23號嘅文章嚟㗎咁呢個 like 數呢4900 咁啊，當初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就係講即係大學生啲咩 A 啊 O 啊嗰啲係咩嚟嘅咧？咁 即係點解寫呢篇文？ 係啦，點解寫呢篇文咧？ 因為呢個係我真實，唔係我自己啊，即係真實聽一個朋友， 係你朋友，你 係一個 O cam O cam 嘅 group 嚟到聽翻嚟嘅，咁我就覺得呢單嘢就嗰個受苦就真係幾可唔可以講粗口噶？ 可以。 真係幾撲街嘅，我覺得。 所以唔好粗口啫。嗱，粗口咧，香港真正嘅定義就係屌鳩撚柒閪就係啦。 OK OK。 呢啲咪就係撲街咯？你睇下人哋正人君子，人哋講撲街都問下你先，你喺度講咁多粗口，一陣間污染咗我哋 shadow， 咁點算咧？ 對唔撚住咯。 唔係，我平時都係講粗口。 你睇下港女幾，即係用字係同平時唔同咗。 係啦，突然間咧一見到 shadow 咧就嚇。 即係我哋想講下 shadow 係啲咩樣先，俾大家認識。 港女形容係啦，港女形容下 shadow 嘅外形。係 啦，港女你形容下 shadow 究竟係點樣外形先俾大家。 五官啊，又五官啊。 你中意啊？ 對住嗰本嘢，你對住嗰本嘢可以。 唔係咁，唔係我首先要講咧，佢嘅五官已經唔係一個重點，佢嘅重點係佢嘅氣質真係好正人君子，我唔敢講，你明唔明啊？ 係即係好白淨咧，即係好學生，好書院派， 書院派 啊，識我人唔會咁樣講㗎。 同埋因為你未，即係你要知道我哋之前請嗰啲嘉賓好咩話，你話好跳脱係咪啊？ 係， 一拍完太后嘅講法就話佢係跳脱，即係你想象下輪夜臨飛跳脱嘅樣啦。 輪夜臨飛佢喺文字上面係好跳脱㗎，同埋佢哋喺個即係口才上面係不可否認係好跳脱，係咪？ 都跳脱都係， 都好跳脱啦，係啦，即係阿盧斯大喺度擺。地图炮嗰时候都跳脱噶， 好犀利啊！卢斯达，卢斯达同佢猫玩嘅时候，你敢讲佢唔跳脱 ？OK， 咁啊 ，Shadow 先问问啦，高高瘦瘦啦， 戴眼镜啦， 好白净啦，系啊，所以头先阿贾港女话咩？唔好污染我哋个 Shadow。 嗱，等阵先，等阵先， 系我哋嘅护将军系咪？ 即系就唔关我同拍完拍何事嘅，即系 Shadow 咧，系只系属于呢个港女嘅啫。 唔係，咁係屬於港女嘅。 即係睇嘢啊！呢啲咪市場咯，你明唔明？你仲問人哋姜寫文有冇講，即係睇唔睇市場？ 慢慢嚟噶嘛。 人哋行出嚟個樣就係市場。 人哋係一個作家嚟噶嘛？哎呀，真係。喂，翻翻去篇文度。喂，咁你簡單解釋下嗰啲咩 A 啊、O 啊、C 啊代表咩？因為有好多人即係可能冇讀過本地嘅大學啦，又或者係已經畢業咗好多年，譬如有身邊嗰啲啊，冇講嘅。 唔係，即係根據我哋左交嘅言論咧，即係如果有四千幾個 like 咧，就香港有700,000人啦，然之後就有699,000，跟住然之後5,000人都大概未睇過呢篇文 嘅。哦，唔係冇 like 到呢篇文，冇 like 到呢篇文嘅。 咁你可以俾690,000+人知道咧，究竟咧呢個入邊嘅文章嘅 term 就係咩嚟嘅？ 我 A 唔係呢啲 terms 都係通常上到大學咧 ，O camps 都會 round table 就係 one status 咁嗰啲英文字，即係 A 就係代表 available 啦，即係你係未有伴侶嘅，跟住 O 未曾有過添，啊唔係而家係 而家淨係現階段啫，就係現階段啫，係啦。跟住 O 咧就係 occupied， 即係話已經有伴侶嘅，係。跟住 C 係 communicated， 咁即係話處於一個可以或者有可以或者冇嘅關係之中， 系。 跟住後面個數字就係代表你拍幾次拖咯。 OK， 咁 OBA 係咩啊 ？OBA 係 occupied but available， 即係話嗰啲想一腳搭兩船嗰啲人。 OK， 咁如果係 MBA 咧？MBA 就真係 married but available， 係啊， 呢個 呢個都係其他場大咗。 我以為你講嘅打籃球，啱啱 pay off 咁啊！而家錄緊嘅時候啱啱即係呢排 pay off 咁啊 ！MBA 即係咧，我而家又想帶壞咗阿 Shadow 啫。OK， 嗱咁通常啲人去 O cam 初次見面都會 round table 講 status 啊。咁我哋呢個節目啊，大家啱啱坐落初次見面咁啊，喂 Shadow 講下你嘅 status。咦？点解唔系中指嘅？ 我咧就系 O 嘅，咁几多次咧？ 你数下啦， 四次， 咁啲通常啲人都会成大几倍嘅，有冇成大到？冇啊， 成零咯，成零咁得。 成大几倍，女人就即系减少啲咁样。 咦，系嘅咩？ 系啊， 通常都系咁嘅，男嘅成三，女嘅就除三，即系除二三。 你真系啦，你真系发达啦。男嘅就成三，女嘅即系除三， 梗系啦。拍完太学你咧？ 咩啊？ 嗱，小心啲计啊！ 我梗係 O 啦，係咪 O 咩啫 ？O 幾多啫？ 唔好記得， 太多啦， 太多了， 煩曬嘢。喂，講一講女 秘密， 切唔好話。 咁呢啲係咪即係如果講秘密嗰啲咧，即係喺入到 U 嘅時候咧，會唔會俾人歧視或者會唔會俾人鬧你？即係你唔講， 俾人杯葛咧， 俾人杯葛㗎。 其實唔會嘅，你都啱識啫嘛。你想知幾多嘢啫？佢唔會 suppose 你真係講好多佢自己嘅嘢嘅喎。就算你 會講假嘅咧， 唔出奇㗎。 咁、但係點解會咁嘅傳統去到講呢啲？即係代表啲咩咧？究竟咁樣 唔知道，大家好奇啩？即係可能公心計講啲，可能想睇下有冇發展機會啩？即係見到咦嗰個女仔 A 零喎，咁咪有啲手盤咪有機會咯？ 咪見到個女仔 A 零嘅，係咪應該考慮下其實佢喺度吹緊水咧？ 係啦， 主要但我試佢 O Kim 真係全組女仔都係， 全組女仔都 A 零。 但係嗰、那個但係佢個 status 同佢個樣係符合嘅，我覺得係。 我要講。嗱，頭先 Shadow 係再次用一個好神聖嘅樣去講呢啲嘢啊。 都斯文，好神聖，正人君子係唔會，一定會踩人。 好誠實㗎，我。 但係你意思係佢哋好淳朴啊？ 兩樣都有。 咁第二樣係咩啊？ 淳朴同埋拍唔拍到都係兩回事嚟㗎。 即係而家你嘅概念就係淳朴就唔拍拖啦。係， 唔 係？ 即係或者拍開拖就唔淳朴啦。 係咪？ 黃之峰攬女啫嘛，係咪？ 又中槍啦！中槍 啊！咁我哋繼續講。 好啦，咁講翻篇文啊，跟住你就裏面講 A 零嘅原因咧，就話有分嘅喎，有啲就眼角高啦，睇唔上平凡人啦。另一種咧就係個人條件未如理想啦。咁你頭先講嗰啲女就好明顯。啊， 真係啦， 樣都有啲，樣都有啲。 咁多我哋就要咁聽㗎啦，好為難我啲嘉賓係咪先？ 聲音高佢， 壞人嚟㗎呢啲。 我講到明撲街嚟啦，使如果唔使乜隱身啫，唉、哎，真係出你個樣當係咪算咯？ 所以大家 點上嚟屌你咪算咯？ 上去真係要睇清楚啫。 喂，咁你而家即係讀書都讀咗，即係喺 U 都讀咗兩年啦。咁你而家嘅觀察咧，究竟係咪啲女仔都係第一年又話 A 零，跟住拍幾次拖又話又只係 A 零咧？到 Year Two 又唔係喎，佢哋通常都好誠實嘅，但係即係我見到嘅嗰個現象唔係話佢哋本身係 A 零，而多數係本身有男朋友嘅，或者女朋友啦。咁上咗 U 之後就真係會飛到之前嗰、那個就識第二個咯。呢個係一個好 common 嘅現象嚟嘅。 但係通常佢哋係咪讀緊唔同嘅 U 咧？ 有啲唔係，有啲同一間 U。 哦，即係照飛。 係啊。 哦。 都好 common 啊。 係 common。 啊，我嗰個年代好 common 啊。 我唔知我。 你嗰個年代咧？ 唔係，我不問世事，我同你都係唔同年代嘅，都係。 係咩？太好興啦！ 我嗰個年代好 common 嘅啫，我哋嘅年代唔係相差好遠嘅。 係喎。 我哋都係活在同一個香港之中，係咪？有幾咁差咁遠啫？唔係咁係好正常嘅。咁你嗰陣時同一間中學，跟然之後睇得上眼嘅頂極其量，咪即係低你兩三方，好味啊，好盡啦，係咪？咁你咪頂籠咪得嗰即係200人嘅，好冇？咁200人。你真係去到大學一班都喺度啦，一個大嘅 lecture theater 都喺曬度啦。咁你嘅選擇自然多，咁你眼光擴闊咗，你就會發覺唔止得 A、B 啊嘛，仲有 C、D 啊嘛，即係只個 choice 啊。都 係啦，即係 A 餐 B 餐， 係啦， 係啦， 有 得地揀嘅，有 C 餐同 D 餐啫嘛，係咪？即係咁，所以變咗講，咁都係好合理。咁加上嗰段時間又係求知欲最旺盛嘅時間，咁如果你嗰段時間都唔試多啲嘅，咁你第日咁咪會後悔咯，係咪？ 係啦，咁文章後尾都講到話，大學裏常言道，博盡無悔喎。咁啊，你而家嘅觀察喺大學裏面，或者你自己或者你啲朋友啊，咁佢哋都係咪好博盡咁樣去拍拖，或者揾啲 A 零處女出嚟嘅？ 我冇聽過，我身邊嘅人就好少，即係唔會話。咁我哋唔會傾呢啲啦，無端端唔同我講啦，話我琴日揾咗個處女咩？你唔會咁樣同人講噶？ 好認真咁講， 真係即係呢啲咪人。唔係物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咯。 我咪分圖緊你啦，開始喺度。 唔係，我認識咗另一個世界咯。 哦， 係啦，我以前認識嘅就 係咩咧？ 都係更加純品嘅，係啦，就直頭係女仔都拖唔到嗰啲嚟嘅。 你嗰間大學男校嚟 嘅？我唔係，其實係同佢同一間。 只不過係嚟嘅。 只不過係唔同學系咁解啫。 哦，係啦。咁即係而家阿師兄諗住帶壞你啦，就話俾你聽咧，就即係大家其實可以交流一下嘅。 係啦，即係應該攤開出嚟講啊嘛。 點樣攤到出嚟講呢？ 我都好想知道，我都好想知道。 我訪問翻你啦，點樣攤到出嚟講？ 而家就攤開嚟講下。 尤其是啊，即係如果有住宿舍嗰啲夜難人靜啊，咁大家都會喺度數緊啊，邊一層樓嘅邊啲又比較靚啲啊，邊啲有興趣啊，又或者拍拖去到個 status 係點啊？咁邊都好正常，會講下啫。 唔咁，但係你唔會講到話。嗰、那個女仔係咪處女㗎嘛？ 點解會咁想當然覺得唔會呢？ 嚇？嗰啲好秘密㗎，我覺得又。 哦。 我真係冇聽過 喎。因 為 即係咁，即係一個就撲街，一個就係正人君子，咁我哋都知道個分別係。 唔 係 啊 ，Shadow， 其實我話俾你聽咧，其實咧，即係男士之間咧，其實好少分享自己。个伴侣之间嘅关系嘅，多数就分享人哋嗰种关系。 啊，系啊， 系啊， 我认同。即系呢样我认同。 我听讲咧，话嗰个女仔原来处女嚟噶，你又唔会同人哋讲话自己嗰个系点样嘅，系嘛？ 错下错下就会噏咗出嚟嘅。 错下错下， 都系饮多两啖酒啊。 通常呢啲咧，啲情报嚟自边度咧？啲情报通常都系嚟自女同学 嘅。哦，咦，太好有嘢分享喎。 通常唔系嚟自男同学，通常啲女同学话翻俾啲男同学听，啲男同学。我再話翻俾其他男同學聽噶嘛，係呢啲都係咁樣感染翻嚟嘅。 係係係，喂，咁跟住嗱，依篇文章就不斷回帶啦，即係有好多時間網上嘅文章海量，好少即係通常嘅壽命只係24小時咧，48小時之後就好似冇咁多人睇，冇咁 share 咯。 證明你持久力唔夠。 唔係啊，我自己有啲係間中都俾人 share 翻出嚟㗎。 間中啫， 證明點咩？即係唔好話男人唔得，唔好話男人持久力唔好啊！即係你睇下敖將軍即刻幾咁 sensitive 啦。 我咁睇下係咪事實啦，係咪？佢講啲唔係事實嘅，咁佢即係出嚟澄清啊！正如佢都要澄清翻，佢唔係敖將軍啦，係咪？ 關生命事喎。 你睇下人哋 share 到篇文，人哋個持久力幾年嘅？ 邊有幾年啊？一年啊！ 你放下年，因為再下年唔會又攞翻出嚟啊！一定攞翻出嚟， 梗係會咯。咁啊，究竟你會覺得即係點解會大家要攞翻出嚟？大家係咪真係咁？即係其實你話大家唔會攞出嚟分享，即係唔會出嚟討論啦。咁但係篇文又會不斷俾人翻兜翻，你自己覺得原因係點咧？ 個原因可能大家即係中學嘅時候，你好少話會傾到，但係裡面嗰啲拍拖係點樣噶嘛？即係變，但呢篇文可能會講緊嘅係。你入咗一個第二個生活圈子嘅時候，所面對嘅會係啲乜嘢，變咗你提醒自己啲乜嘢，變咗好多學校好多 page 會 share 咯，所以就會覺得俾人推翻出嚟啦會。 OK， 你頭先提到你自己就 O 啦，咁你隔兩三年之後畢業咧，你又會去第二個生活圈子嘅喎，你會唔會擔心嘅咧？跟住又會啊，又會可能唔好彩咁分咗手，跟住又要再揾個嘅咧？ 擔心咁呢樣嘢其實。就算你唔會入去第二個圈生活圈子，你都會有少擔心噶，我永遠都會。 有自信嘅表現啊！呢啲就係 兜得好啊，因為應該佢嘅女朋友應該會反艇啊！呢個節目， 你話俾佢聽 ，Vegas 先係一個收費嘅網站嚟啊嘛，跟住你話俾佢聽，你未係會員，唔聽得咪算咩？ 佢聽過啦，佢聽過， 係咯咁俾面啊， 聽過 咁冇錯啊！ 咁你梗係咁講啊 ，Kelvin 你到。 系喎，應該係介紹 Shadow 聽浴火街頭，可以攤出嚟講啊嘛啲嘢，做咩揀下講兩呆咗？ 唔係冇，繼續 扮正經係嘛？ 唔係咁，聖人坐我隔離，咁我都要正經啲㗎。 好，唔係咁咧，你即係介唔介意講下你而家係讀緊邊一科咧？ 中文教育 ，OK， 教中文嘅。咁啊，第時有冇諗住去教書咧？ 有嘅，但係係咪真係到最後畢咗業係咪真係會做嘅另一回事咯？即係 點解咧？ 點解啊？好睇到時個諗法係點？即係可能到時寫幾本書啊，或者寫個故事出嚟啦。咁繼續想做落去嘅話，咁啊即係全職寫作。咁但係如果原來唔係嘅，咁變咗就係得翻可以做老師呢條路嘅，咁咪做老師咯。 你話即係？教師真係最後一個出路，你話幾慘啊！真 係，我同埋教師即係讀教育嘅出路嘅時候都好窄嘅有陣時。 喂，但係我想奉勸你一句咧，即係如果你諗住寫作揾食咧， 其實冇可能嘅嘛。 係啊，同教書係爭兩，即係爭好遠嘅喎個收入係。 我知啊，但係 即係睇下到時有冇嗰個熱誠囉。 係囉，即係你除非摩打手咁樣，跟住然之後每個月就出一本書咁樣，咁你有機會會搵到食嘅。 可以擴進要咁喎。 擴進要就唔使每個月出一本啊，每擴進要幾個月出一本都掂嚟㗎。佢嗰本書好賣得下嘛，係啊。但我覺得你，我覺得你都 OK 喎，你都可以做下呢個年輕版，再年輕版嘅擴進要。 擴進要已經唔夠年輕啊。 喂，而家網絡世界嘅嘢一日都嫌多啦，佢大咗一日就大咗一日㗎啦，係咪先？ 咁係啊，我哋面前嘅 shadow 呢又係可以邝俊宇咁樣喺個書嘅封面擺自己大頭。 我唔會啊，我唔會啊。 點解呢？點解唔會啊？ 啊，我覺得自己個樣唔會吸引到人囉。 吓，啊，講女講兩句。 唔係啊， OK 啊。 唔係你覺得邝俊宇個樣吸引到人咩？ 咦，點解你呢個咁嘅問題嘅？ 咪即係我咁問下啫，做下即係意見調查都好嘛，大佬。 咁有自知之明㗎嘛。 哦，即係你話 佢 錯。嗱，呢句唔係我講㗎，呢句唔係我講 㗎。為咗方便一陣 cut 咁幾句呢，我哋而家唞一唞先，下一節返嚟繼續訪問 Shadow。 大家好，我係張錦晴。今屆世界盃我捧尼日利亞，尼日利亞是啊，2014世界盃 Season Rega